灰的寂寞为呀 青端维也纳，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4月2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9啦。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啊！嚟到呢一个四月份最后一日嘅翻工日啦，当然系指系翻一至五嘅朋友啦吓。 奔奔波波跌跌就像人生，多多少少各自成怨恨，相生竟相争，相亲不相亲，每夜每天发生。几番相识，我却并未留心。今天方知你是无缺陷，空空一双手，紧紧掌握你平生。浓情直教人憎恨，原来在你所见明和暗，总有一点心来划分。失都不沾身，有情豪情才是你拥有，到着这生。人潮在变，转进愁和困，仿似一堆小孩来争。荒废多少的光阴，何时抬头才愿意再生？静静看着你是个巨人。真真假假再没人过问，相生竟相争，相亲不相亲，每夜每天发生。几番相识我却并未留心，今天方知你是无缺陷。空空一双手，紧紧掌握你平生。浓情直教人憎恨，然而在你所见明和暗，总有一点心来划分。得与失都不沾身，有情豪情才是你拥有，到着这生。人潮在变，转进愁和困，仿似一堆小孩来争。荒废多少的光阴，何时抬头才愿意再生？静静看真，你是个巨人。豪情才是你拥有，到着这生。人潮在卷卷争愁和困，仿似一堆小孩来争。荒废多少的光阴，何时抬头才愿意再生？静静看真，你是个巨人。 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啊！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灵。 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突然大致天晴啦，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啊，市区气温最高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咧有骤雨，雨势有时系较为颇密啊。咁啊，风势系较大啦，气温系会较低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88%嘅。天气咧就有啲热啊，咁所以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咧记得要留心啦，特别系戴住口罩啦，饮水可能饮少咗啦，又焗住啦，咁所以真系要特别留意，觉得晕晕地真系要搵个地方休息一下。 开心从来未想我，孤单了才愿找我，预够抱着我，预够热切地亲我，尽是情人。爱我，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一仍要这样共你亲吻，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泣仍要这样共你亲吻。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 萧克义嘅《我恨我是女人》，可能你系男人，听到呢一首歌嘅话，俾你听，我恨我是男人啊！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在呼唤着旧日明照。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必被乱水，历练适当中伤心的故

在我窗边飘过，悄悄伴我共凄风轻扫飞过，计算每日里有几多愁怀心内波，可问过夜幕下共醉心笑雨散，今天你舍我在别恋，心在打转，已失去梦里片段，心念挂念，海边一个远远望见夜空中飞跃星光，笑我已剩一个独坐不经已数夜，心在远偷自愈，尽说醉话，夜幕下共醉心笑雨散，今天你舍我在别恋，他日倘再见梦境已尽变无缘，肝肠寸断， 张学友咁多好歌，要喺佢嘅好歌嘅 list 里边揾一首今日播放俾大家，真系好难抉择。好耐都冇播过嘅呢一首歌，张学友《别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1。王菲有好多歌都好好听嘅，不过呢一首我觉得系其中一首佢嘅代表作。 星星的轻飘，让我一等再等。 走 每次咧好想搭飞机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呢一首歌。岁月如歌，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究竟几时可以飞呢？嗱，近排又话日 yen 跌咗啦，会唔会你都好想飞去日本狂 shopping 咧？系嘛？等下啦，咁啊，大家再努力啲，咁啊，希望嗰个数字再回落啲，然之后咧就可以有望可以冲出香港啦。咁啊，但系咧。当然啦，喺呢个咁好嘅天气，大家都好想冲出呢一个办公室，冲出呢个屋企咧，然之后去到出边 shopping 啦，因为有消费券嘛，系嘛，咁又想冲出呢一个郊外度吸收下大自然嘅空气啦。咁但系咧，出边真系好多人啊！而家咧，有时觉得出去咧都觉得多人。不过你话即系困得喺屋企内咧，其实都好想出去伸展一下嘅，咁啊。我哋尽量揾啲少人啲嘅时间啦，系咪分散啲？咁好似阿佩佩买餸咁啊，中意朝头早去买，一系咧就好夜去买，因为好夜去买嘅时候咧，就有啲人已经系放咗工，买完翻屋企啦。有啲咧就可能已经买晒啦，咁啊，所以亦都冇啦。咁啊，朝头早买咧就可能系未起身啦，咁就啱晒啦。咁啊，可以慢慢尽情咁样拣。天气方面是怎样呢？咁啊，同你讲下啦。大致天晴啊，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会系较为频密，风势系颇大，气温系会较低嘅。西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啊。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心别再拖，好心一走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承认错，若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失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难挽就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啊，好心分手，我们有卢巧音的歌声。好啦，咁啊，望个钟咧，咁啊嚟到呢一个早上嘅5:54啦，一阵间咧就会有6:00嘅新闻简报，当然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

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当然除了有钱佩佩之外，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的。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沈医生。昨天在这个清晨爽利节目，我们请到肿瘤科林家安医生就跟大家讲解一些癌症的一些问题。当中他就讲到，如果一些病人确诊了他有癌症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他的生命就会终结了？讲真的，如果当医生告诉他有这个绝症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压力都很大的。那沈医生作为精神科医生，有什么意见可以给到癌症的病患者呢？ 其实呢，即系对面对呢个问题，确实系有啲嘅沉重嘅。不过其实呢，无论我谂喺我诊所啦，即系都面对好多唔同嘅，可能佢有一个咁样嘅癌症，同时间可能佢情绪都会出现一啲问题。咁所以呢，都喺临床上面呢，其实确实处理唔少，无论喺诊所里面啊、医院当中啊咁样。仲有呢，就系即系其实我自己呢都亲身去经历过，屋企人呢，即係我父亲呢都曾经有一个嘅大肠癌啊咁样嘅即係病患。咁所以呢，我諗喺当中呢，我哋无论喺个临床里面呢，以至我自己亲身一啲嘅体会里面呢，都係確实经历过呢啲咁样嘅所谓嘅担心啦、忧虑啦，甚或系一啲即係觉得好彷徨嘅时候啊咁样。咁但係呢，好老实讲嘅，我觉得面对住呢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唔想，但係呢佢都已经即係发生咗啦咁样。咁都真係要去面对。面对嘅时候，我諗好紧要一样嘢呢，就係、是、我哋千祈唔好呢将嗰一个嘅情况呢过分嘅去到灾难化啦，过分呢将佢嗰个危险啦或者个危机嘅程度呢係不合理地放大。然之后另一样嘢就係将自己可以有嘅资源啦，身边可以用嘅资源啦，过度嘅缩细。如果係咁嘅时候，好容易就产生一啲不必要嘅焦虑。而呢个焦虑都可能会影响咗我哋面对整个即係抗癌路里面呢一个好大嘅障碍嚟嘅。咁需知道情绪或者个心理状态、心理质素呢，除了即係佢嗰個實際醫療上面嗰啲用藥物啊、各樣唔同嘅方法之外咧，呢、這個心理質素咧都會幫助到我哋點樣去到比較積極、比較正面咁樣去到面對緊整個嘅療程啦。所以呢一個心理質素，我哋都要好注意咯。 咁其實好多朋友仔都即係講啦，當醫生話俾你聽你有絕症嘅時候，其實自己個心第一個諗法咧就一定覺得世界末日噶啦。所有嘢都系黑色嘅，所有嘢都系唔好嘅。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去放低呢一个嘅心态，然之后好努力咁样去面对日后嘅日子咧？ 冇错，我谂呢一个可能突然 間出現的一個消息呢，確實令到人哋吃不消、令到人吃不消的時候，好自然呢我哋都會有一些自動化的諗法，就是好像剛才佩佩咁講，一切都是完啦，又或者即係冇啦咁樣。咁呢一個呢我哋都要好留心，千祈唔好俾自己呢一個咁樣可能自動化嘅思想呢當咗就係個事實。這個我們要分得很清楚，這個是我們一個思想，是我們控制不到好像彈出來的一個自動的思想來的。往往呢可能它會夾雜了很多災難化的東西，又或者呢以偏概全的一些觀念在裡面，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嘛。人在受壓的時候就會有這些反應的。但是呢我們要分到究竟這個是意見還是一個事實呢，所以我第一步一定要做呢就是好啦，我自己有一个咁样嘅諗法，但係呢要同自己讲呢个係我自己一个諗法啫，唔代表就係个事实。咁我哋就要去追寻呢个事实啦。个事实点样追寻呢，我相信一定係要将你嘅担心啊，你或者对于呢个病嗰个认识啊，就一定要从医生呢好仔细咁去到商量啦，同埋呢去到从医生里面呢搵到一啲確实事实嘅资料，无论係你自己嗰個癌症嘅種類啦，同埋你可能癌症嗰、那個即係嗰個階段啦，然之後呢一個階段裏面咧，嗰個展望啦，又或者嗰個對於治療上面嗰個反應啊，等等呢啲所有嘅好實在嘅因素咧，都要同醫生清楚咧去到了解嘅。因為當我哋好多時候有一啲不必要嘅估計、災難化嘅估計背後咧，係往往因為我哋唔係好清楚個事實啊嘛。咁然之後就加咗好多自己嘅想像落去啦。但係當我哋好清晰嘅事實係點嘅時候呢，我哋就自然唔需要將一啲未係真啊，又或者係一啲我哋冇辦即係冇根據嘅嘢呢，去到成喺我哋腦裏面呢去到營繞囉。咁所以呢個第一步咪同即係掌握咗個事實係非常之緊要。咁第二呢就係、我覺得呢好多時候一啲患咗呢一個癌症嘅朋友呢，有時唔少呢都會覺得係唔好咁快同屋企人講住呀，又或者呢即係自己撐住先啦，頂住先啦，睇下點啦咁樣。咁呢呢個都係我覺得盡量都唔鼓勵係咁樣。咁點解呢，因為當我哋去到自己承受一個咁大嘅即係衝擊嘅時候，仲要一個人去面對，屋企人唔知道發生咩事，呢個對於一個患者嚟講咧，係一個係好大嘅壓力嚟嘅。其實咧，我哋又要去到好似孭住一個包袱，就係我哋要撐住，要頂住，唔好有啲咩事，唔好令到佢哋擔心。但係其實咧，嗰、那個壓力咁大嘅時候咧，自己無論身體啊、精神啊，都可能咧出現一啲狀況，又冇人去支持嘅話咧。確實是對於整個病患可能都是有一個負面影響，所以我會建議呢，即係其實要盡量保持一個透明開放真係坦誠嘅一個態度呢，同屋企人呢，同你身邊最親嘅人呢，一定要去到共同面對呢一個問題，唔好將啲嘢收收埋埋，自己諗住呢去到一個人撐落去咯。 好啦，喺個治療嘅過程咧，相信即係都會係好漫長啦。咁可能有啲病人咧就得到治療之後咧就可以即係康復啦。咁但係往往好多時候咧，啲嘅癌症病患者咧喺面對康復之後，亦都好擔心會自己復發嘅。咁點樣可以釋除呢一個憂慮咧？ 我諗復發呢其實亦都係即係呢一個病症其中一樣一聽到大家都會聞之喪膽嘅一個即係係啦一樣嘢啦，確實都有呢一個風險嘅。咁但係呢我諗頭先咁講啦，你要同啲醫生呢，腫瘤科醫生啊，你嘅主診醫生啊，好好地去了解囉，了解呢個病醫好咗啦，醫治咗啦，咁佢復發機會有幾多呢，而我有啲咩實際可以做去到預防呢一個復發呢，咁呢啲你哋控即係我哋自己控制到範圍內嘅嘢啦，例如醫生叫我咁就唔好食煙啊，咁就要減少一啲即係可能食物上面有某一啲種類我哋要避免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或者我哋生活點樣去到幫自己有多啲運動啊，呢啲咁樣嘅好實在嘅就係我哋可以控制到咁樣，係咪咁一啲控制到嘅呢，我哋就積極去到做好自己可以即係參與嗰個部分咯。咁但係有好多嘢 就算我哋做完都未必控制到嘅因素。例如我哋已经做晒㗎啦，所有治疗啊或者好多医生吩咐我嘅嘢我都即跟足㗎啦。咁但係个病都要复发嘅话呢，其实呢个我哋又真係控制唔到嘅。咁如果我哋将控制唔到嘅嘢都好似觉得要控制埋佢嘅。咁呢咁我哋真係呢 好大压力。 我諗係大力大到呢想象唔到嘅。同埋同时间亦都会好影响我哋个心理質素囉。咁、所以呢我哋要好分得好清楚，真係一啲控制到嘅嘢控制唔到嘅嘢。咁控制到嘅嘢我哋尽力去到做好佢。控制唔到嘅嘢我哋交俾就交俾上天。点、样去到即係大力大我哋走落去啦。 咁、 心态非常紧要。 听你咁讲，应该唔系只放弃啦，系咪？即系都系要积极去面对嘅，啱啱？ 当然啦，一定即系放弃咧，就唔好喺我哋脑入边出现啦。如果出现咗嘅话咧，我哋都要尽快用啲方法咧，无论自己啦，无论揾屋企人啦，又甚或揾一啲专业人士咧，将呢一个咁样嘅观念咧，去到即系排除咗佢。咁因为咧，当然有一啲好个别嘅情况又可以即系一面倒咁样讲啦，但系咧大部分嘅情况咧，我哋真系嘅为咗自己，为咗屋企人，为咗即系我哋嘅生命咧，我哋都真系要去到勇于咧面对呢一个治疗，接受呢个治疗。再加上咧，其实现今嘅一啲即系医治癌症嘅方法咧，其实系已经日新月异嘅，同埋咧有好多新嘅一啲嘅技术咧，系帮到我哋以前一啲所谓好难医啊，又或者冇乜希望嘅一啲疾病或者癌症嘅种类咧，其实而家咧已经唔同咗。我同林医生都有沟通过，即系一啲呢一方面咧，佢都话啊，而家嘅即系医疗嘅技术咧，真系好咗好多啊。咁其实好多嘢都有得医噶啦，其实啊，咁所以千祈唔好咧自己去到估计，自己将个问题咧过度放大，而系真系揾医生咧问咗而家现有嘅一啲医学嘅技术咧，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往往咧可能即系俾我哋一啲嘅即系信心，同埋咧可以帮到我哋咯。 嗱，事实上咧，沈医生积极面对，用一个正面心态，大家都明白嘅。咁但系又需唔需要有定心理准备咧？ 我谂呢一个亦都系要按照嗰个事实咧，去到即系医生话俾你听嗰个而家个现状咧，而去到作出适当嘅调节咯。咁如果嗰个癌病咧系可能好早期啊，咁可能我哋就唔需要过分去有忧虑呢样嘢咧，而积极咧去到接受同埋面对个治疗啦。但系倘若咧，如果医生同你讲真系嘅，即系可能嗰、那个癌症已去到最后啦，去到末期啦，咁可能真係去到根治嘅机会亦都係好微啦，咁可能我哋淨係可以做一啲舒缓嘅治疗嘅话呢，可能就要珍惜呢一段时间啊。咁大概可能根据一啲统计啊，一般人啊，咁都好多呢啲咁样嘅统计数字咁啦，咁我哋就可能有一个嘅估计啦。咁可能就要真係勇于面对嘅呢，就係我哋点样去到珍惜，可能大概呢，可能我哋仲有几多嘅时间，咁就要处理好我哋觉得我哋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事情啊，点样去到分配我哋嘅资源啊，无论时间啦，无论金钱啦，无论可能我哋一啲可能好实在嘅嘢，我哋点样分配呢？咁点样去到运用一啲嘅重要嘅资源呢？咁去到系啦，系无论为咗自己，为咗屋企人、身边嘅人呢，我哋就去做积极面对呢段时间咯。 咁啊，当然啦，我即系好多人都唔希望自己拥有呢一个嘅绝望嘅时间嘅。咁但系事实上，生老病死系人生嘅必经嘅阶段，所以去到真系冇办法可以治疗嘅时候，就要珍惜最后嘅每一分每一秒，同埋要积极乐观咁样去面对每一日嘅。我哋成日都讲啦，能够每一日擘大到对眼，应该要感恩嘅。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嘅癌症嘅一啲嘅精神状况，同大家探讨下咯噃。下星期再见，拜拜。 OK， 拜拜。 的确咧，今日呢一个话题咧系有啲沉重嘅。

他正遵从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的相关指引。据报，格奥尔基耶娃在会议期间和加拿大财长方慧兰、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等有密切接触。拉加德在三星期之前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跟着天气消息，本港的今日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初期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9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渠务署在荃湾海国家一个地盘办公室寻日着火，有两个人受伤，消防处正调查紧起火原因。着火的是一座两层高由升铁搭建的建筑物，间隔复杂，由升铁烧到变形，影响了结构安全。有测量师指这类建筑悭钱方便，但要增加自动洒水和警报系统。一阵听下测量师的建议。 政府为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到户接触。